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，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多云，北部山区有阵雨，转晴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达到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的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那今天白天，北京地区呢受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，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代表编辑预言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再迷茫。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1。 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1， 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，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“安居好声音”报名，等你哦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。张律师你好。 周老师好，各位听众好。 嗯，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哈。如果大家关于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，您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，咱们互相交流。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。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，最及时的地产信息，安居快讯。 好，那首先呢来看一看我们有些什么房子的问题啊。先看第一条，说购房签阴阳合同可以构成犯罪了。近期啊，利用阴阳合同逃税的话题呢被热议。所谓的阴阳合同呢，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的内容不相同的合同，一份是对内，一份呢是对外。其中呢，对外的一份呢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，而是以逃避国家的税收等为目的啊。对内的一份呢，则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，可以呢是书面或者是口头。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很多人在二手房买卖的时候呢，时常会发生买卖双方签订两份价格不一样的房屋买卖的合同。殊不知啊，这种阴阳合同在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的同时，也带来了风险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请当律师再给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吧。 这个本案中啊，这个关键词应该是逃税的问题。 逃税， 我给总结是三个字：逃税罪涉及。那么什么是逃税罪呢？这个就是纳税人采取欺骗、隐瞒手段进行虚报纳税然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，逃避缴纳税款，数额较大， 这样的行为吧，那么就可以构成这个逃税罪。这个同时呢，还满足一个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五年内受过刑事处罚的，或者是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。那么对本案，我想结合着说一下，就是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很多人吧，他可能不是一次购房，无论他是买房还是卖房，他都有可能涉及规避税收的问题。 嗯， 这点咱们都不要否认，是吧？这个可能在实践中很多，甚至有的人可能到现在为止，可能卖过十几套房，可能多的可能都有，少的话可能有三两套。有这个购房经历，或者无论是出售或还是买房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风险，什么风险？如果税务部门要进行追缴的话，无论是你购房缴税，对吧？还有你卖房缴税，都涉及缴税的问题。如果你们因为欠了所谓的阴阳合同来进行了规避税收的话，那么首先行政部门是可以处罚你。 嗯， 法律说了，如果行政部门有过两次以上处罚的话，含两次，那么就可以追究你逃税罪的刑事责任。 嗯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有时候这个无论是买还是卖哈，这个双方来这个买卖房子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也不太懂这些事情，有时候是中介公司从中操纵的。那一旦发生了事情的话，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呢？ 首先这个责任肯定是直接的当事人，就是直接的纳税人。哦、 直接的纳税人。 纳税人，因为这个进行房产交易的话，它既有出售人缴税的这个项目，也有购房人缴税的项目。 嗯， 双方都有。 嗯，所以说这个事情啊，不出事儿则罢啊，一出事儿的话呢，你出售人和买购人你都逃脱不了。虽然说是中介公司给你们啊，这个整个弄的这件事情， 对， 到出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就逃了。 因为咱们实际上说，实际上中介的话也会跟您说，咱们为了省点税，对吧？ 嗯、 咱们说的少一点。 就是 啊。其实现在咱们可以看到，只是国家啊对这个税收征管呢这个力度吧。不是那么大，就是监管上啊不是那么大，所以导致我们平时的一些房地产交易呢没有进行相关的查处活动。 嗯， 如果只要进行相关查处的话，应该说这个 一查一个准， 风险很大， 是 风险很大。 所以你想，他这个阴阳合同啊，我原来一直呢不是特别明白，我说他怎么会能搪塞过去呢？比如说对外的话呢，这个一个价格，然后呢里边买卖双方又是一个价格，那这个就能成立吗？就没有什么部门来查吗？ 因为像咱们原来叫建委，或者像现在叫房地产交易大厅，对吧？你递交的这个手续上面也有买方人卖方人的签字，一个标准的范本合同。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合同，相关办事的这个人吧，他看不到你们实际的那个合同， 实际的交易的 看不到 份额。 此种情况只有你们相关当事人来爆料此种情况，可能才会爆发。要不别人是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交易。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通过诉讼，所可是吧？可能才知道说他们双方可能还有别的合同存在。 对，那我问一个就是我不太懂的事儿啊，像刚才您说这样的事情会牵扯到税的问题，那如果他对外的那个价格往往是高呢还是低呢？ 他对外的价格肯定是低，因为他要因为这个价格需要纳税呢。就是说像这个相关的就是像房产交易过户部门吧，是吧？咱们叫这个 提供的那个 办事 合同应该是低的， 对，提供的洋合同，咱们叫洋合同。上面的价格一定是低的，因为纳税是按照合同的交易金额来计算。实际的合同它都会是高的那种。 对对对，实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交易就很难说了哈。好的，所以呢在这里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去做哈，一旦呢触犯了法律，那可不是小事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说西安呢三家房地产项目无证售房被处罚了。昨天的记者从西安市房管局获悉，说房管部门对近期呢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项目名单进行了公示，三家房地产项目无证售房被处罚了，总共被罚了910万。其实这个无证售房的事儿，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，就是在外地这样的项目啊确实有啊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无证售房的话在北京市应该没有，但我不能这么笼统的说啊，我还真没听说啊，这个什么事儿没办下来他就敢再卖，在北京市内他真的不敢。 因为首先的话开发商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卖，有可能是他们所谓称为内部的认购会之类的。他的官方语言一定是 不会说是我现在就卖，如果他没有证的话，他不会这样说。 嗯嗯，他会采取一些其他手段， 对其他的手段啊。 所以在这点呢，就把我们的消费者呢一下就蒙的鼓励了。 据说啊，据说现在的话，可能将来的趋势要这个房地产呢、啊，可能不走这种预售制度了。 嗯， 可能要走就是一个现房买卖。 对，有可能预售的话， 趋势吧， 对，会有一些这个弊端。啊，一些负面的东西会产现了 啊， 嗯，反正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如果在外地买房的话，一定要把他的各方面的这些症状啊，什么这个证啊什么的都要看清楚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可能房子买完以后呢，最后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， 对， 有可能， 对，对 啊， 那个本案中啊，它实际就涉及一个啥问题，就是说，没有证的房子在进行出售的时候，这个合同有没有效？实际这个问题我给概括叫四个字，叫相对无效。 相对无效、 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不是绝对的无效， 嗯、 是因为啥呢？是因为如果在起诉前，这个证件拿到了，那么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， 嗯， 所以叫相对无效， 相对无效，那也很大的风险嘛。 是的， 所以大家这样的房子一定要善三思而后行啊，要弄清楚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说好的不要房子啊，离婚20年以后又开始争房子了。陆某呢，再婚以后分到单位的一套福利房，小他20岁的妻子黄某的承诺。嗯，不占份额啊，婚后14年，两人的婚姻呢走到了尽头。可是黄某呢却这个背弃了承诺啊，索要房产。那陆某呢去世以后，他就和他的这个他就和女儿白某啊，以共同生活14年啊，抚养继女关系为由啊，他的继女的这个关系为由啊，将陆家人告上了法庭啊，主张分割房产。那么黄某母女呢，应当。分割房产吗？啊，近日呢，这个济南中院也对此案做出了一个终审的判决哈。那对于这个判决，对于这个案子的话，您有些什么样的想法要说？ 我概括一下，就是说两个字，就是守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更具体说，就是遵守协议。这里面有一个细节，就是他们婚后14年后是吧？14年，然后呢又离婚。 对， 又离婚之后呢？当时的话是承诺是不要房子了， 对， 这个不要 结婚的时候 这个承诺可能不是口头的、 嗯、 是他们可能在离婚协议上进行了表述， 嗯， 就这个房子跟我是没关系，或者说我放弃是吧、 嗯、 这个产权等等的做了表述，那么你现在你又翻回来要起诉，那么在法律上说你要遵守你当时的这个承诺，说你不要房子这样一个行为，那么另外我们要分析这个啊，这个房产本身的话，因为它是在婚内购买，其实从常理上或者从一般意义上讲的话，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 嗯， 这点是没问题的。 是， 关键是说当时在离婚的时候，你是放弃了财产、 嗯， 放弃了这个房产， 就承诺说我 对是你承诺 我不占有份额的、啊， 所以你要守信， 嗯 啊这个问题。另外它还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继女的问题， 嗯、 它涉及是吧？这继子继女，但是这个继女呢，她为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她有没有这样一个继承权利的问题？ 嗯， 我觉得这个需要分开来看。如果第一种情况，如果结婚的时候，这个本案中的继女她是18岁以上了，比如说已经成年了， 嗯、 那么无疑的不享有继承权利、 嗯， 一点问题没有的。 嗯， 那如果说她结婚的时候她是未成年人，但是他没有和咱们的这个被继承人，咱们这个死者吧、 嗯， 这个形成抚养关系，那么也不享有继承权利。第二种，第三种，结婚的时候是未成年人， 嗯， 和呢，咱们本案的死者形成了抚养关系，但是之后又离婚，又断开了，又不是说一个连续的过程，那么仍然不享有继承权利。那最后一种就是，如果说结婚的时候是未成年人，一直。和被继承人形成一个抚养关系，直至被继承人去世，此种情况的话，应该作为继女的话，虽说不是亲生的，也享有继承权利。 嗯，好的，那两个问题啊，一个就是说这个黄某啊，实际上在结婚的时候，他已经承诺给男方，就说这个房子啊，我不要，所以他已经都承诺出去了。后来呢，他又开始要这个房子，而且还带着他的这个亲闺女一起要，可能当时他嫁过来的时候是带着他的亲闺女嫁过去的啊，所以这样的情况呢，刚才呢这个张律师已经都梳理过了哈，嗯。 它肯定是有一个结果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说老人离世留下了一套房，三个继子女啊打起官司，谁能继承房产呢？说冯某去世后不久，妻子张娟的子女和前妻王英的儿子便闹开了。原来啊，这个王英的儿子住在冯某的房子里边，而张军和他的两个子女呢，则认为这房子应该是他们的。那三个继子女都不是亲生的，房子该怎么分呢？这个我都没明白，这个是还是挺复杂的啊。 我简单的分析一下啊，其实这个也是涉及了一个继子女继承的问题。 是， 那么咱们可以需要分开来看，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啊，这个王英的儿子，比如说在结婚的时候已经成年了。 嗯， 咱们就说 他的前妻， 就跟他没关系。 儿子， 咱们说王英就是冯某的是吧？这前妻，那么他儿子不享有继承权利，就是包括张娟的子女，如果在结婚的时候已经成年，这个就一点关系没有了啊。这种情况排除了啊，都不享有继承权利。那么第二种是说，结婚的时候子女还未成年，无论是张娟的还有王英的，因为他们性质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在法律上这个判定这个性质。那么如果说结婚的时候都是未成年人，如果和冯某就是死者形成了抚养关系，而且直至这个冯某去世一直存在抚养关系情况下才享有继承权利。而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前妻王英，他后来的话是已经离婚了，对吧？离婚了，那么他这个非亲生的这个子女的这个儿子的话，我们看的话应该是不享有继承权利。因为他断开了， 他断开了， 断开的问题，对。但是呢，作为这个妻子这个张娟的子女呢，如果说是即便是如果婚后是未成年人，但是如果没有形成抚养关系，比如说这个子女是跟着父亲过，对吧？跟着他的那个前夫过生活，那么也有可能没有，因为没有形成抚养关系，也有可能不享有继承权利。这个具体的还要具体分析他们当时的这样一个状态。 对，这个是相对比较复杂。实际上，冯某，他的这个跟他前妻离婚，实际上他的前妻呢，就是这个王英啊，就带着他们的儿子就走了，等于就是说儿子呢跟王英一起生活。后来呢，这个冯某啊，又跟现在的妻子 张娟 啊，也结为夫妻了。后来呢，他们又有两个子女啊，有两个子女，那就等于就是说，后来冯某去世以后，他前妻的那个儿子和他现在这个妻子的两个子女，他们三个孩子之间来争这个房子， 对， 是吧？ 对， 所以呢，刚才您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形成了这种抚养的关系， 对， 是吧？是有可能有继承权的。 对， 如果是没有这种关系呢，就难说了。比如说他前妻离婚了以后呢，他前妻带着他儿子就走了啊，没在冯某这块 儿。这里面其实这案件没有交代清楚， 没在交代清楚。 但如果说那个儿子虽说不是亲生的，如果即便是离婚，他一直还是跟冯某生活，比如说那他也享有继承权利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如果冯某他有遗嘱呢？遗嘱呢？这种呢，无论是说作为这个，如果说他要享有，有可能这个继子女享有继承权利，即便是不享有，人家可以以这种遗嘱的遗赠形式嘛，是吧？也可以。 所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 还得具体看。 对，这种东西没有说啊，好像从这个字面就能够看出来应该去怎么做，因为好多具体的问题呢要具体的分析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说借名买房风险大，小心花钱打水漂啊。说近年来呢，随着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，限贷限购政策的颁布，借房买房啊，借名买房这样的现象呢是频频发生，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是屡见不鲜。那么对于借名买房纠纷的处理，特别是当房产被其他的债权人申请作为执行标的时候，那么法院该如何处理呢？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特别大的问题啊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就如果从一般的 申请作为执行标的时候，那么法院该如何处理呢？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特别大的问题啊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就如果从一般的处理思路上说的话，因为这个本案中交代是说呢，房子已经到了执行阶段，对吧？那么首先作为权利人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申请执行厅，向执行厅的法官啊，申请执行异议，请求暂停终止，就是。终止，就那个是中间的终啊，终止执行。另外，这个申请完之后，那么法院一般的情况下，他会根据情况是吧，裁定一下，暂停终止。那么他另外他需要马上进行起诉，确认 房子是他本人是享有这样一个实际所有权的，因为是借名买房嘛，是吧？他肯定是实际的这出资人嘛，买房他需要进行起诉确权。 对，所以总体来讲，这样的事情啊，确实都应该是不该发生的啊！就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呢，来耍这种小聪明。实际上，一旦暴露的话，无论是对于你借出去自己名字的人，还是借别人名字的人，都会有伤害的。 对 啊，所以这样的事情还是越少越好哈。好，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，这有一个案例啊，就是出租人故意隐瞒订约，这个订约前出租房屋已被抵押的事实啊，应当如何来承担责任呢？实际上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有一位张某，他呢有一套房子，最后呢他想租给另外一位王某啊，但是呢在写合同的时候呢，里边并没有说这个房子呢已经被抵押出去，实际上张某已经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了啊，他并没说。那像这个事情呢，最后暴露了以后啊，那么张某与王某签订的这个所谓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还有效呢？这个事情， 只要双方签订的合同，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还有法律规定或者是行政法规，那么而且也不违反公序良俗，就是有效的。 那就是说这个合同的实际上是有效的，虽然说这个房子已经被房子的所有者张某给抵押出去了。啊，实际上这个他跟要租他房的这个王某之间签订这个合同还是有效的，是吧？ 其实该案件就是从客观上先评价这个合同， 先评价 本身，只要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有效的。但是这里面我们要考虑，作为承租人的话，那么这个王某是吧？王某他该怎么做？ 对， 因为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， 就人家可能要收房， 对， 人家要收房，然后呢，他呢可能这个钱还都给这个张某了，然后等等这一系列事情啊，那这个时候这个要租房的这个王某啊怎么办呢？承租人， 我觉得他有几种选择，比如说这个第一种选择就是撤销房屋租赁合同，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张某隐瞒抵押的事实， 对， 那么他可以撤销，但是撤销呢有一个限制。就是需要在自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期一年内行使，这是一个期限，过了这个期限那就不可以再行使撤销权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选择，他可以选择解除房屋租赁合同，就是如果不行使撤销权了，他可以解除，因为必定这里面存在一个张某违约行为，是吧？尤其一个严重违约行为， 对， 而且 违约在先， 而且违约的这个隐瞒事实的违约行为还导致了人家债权人主张权利，是吧？影响了王某的对房屋的使用。另外一个起诉呢，如果说该案件中呢，这个债权人呢，和张某比如说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或者和解协议，房子呢从客观上分析呢是能够继续租用的，那么呢，他也可以请这个起诉呢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，但是只是说呢，让张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也可以， 所以就看王某，就这个承租人王某啊，他的想法了啊。 对 他来说呢，他想怎么做的话呢，也都是可以的哈、啊。但是你看这样的事情造成的一些麻烦，也挺让人那个难受的。所以呢，无论是这个从中介公司租房，还是说你想去租房的话，还是把这个房子的大概情况你做一个了解啊，别到时候租的这个房子它有涨儿有问题啊，过后会造成一些麻烦啊，这可真是挺那个失望的。 最好是相关的条款呢、写到合同中去。即使这个出租人对你进行隐瞒，也让他这个证据更充分一些。 对，一旦出事的话呢，你也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啊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咱们张树贵律师呢跟大家呢聊了聊哈，关于这个房地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，当然这些内容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哈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张律师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周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。 海参得健康，驼毛贝得温暖。这里是鲜芋仙海参，仅此一天的专档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